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同学们在周末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当然是公园了。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公园，但是今天的公园和同学们熟悉的平时去过的公园是完全不同的。它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看看这个公园它的与众不同究竟在什么地方。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公园是世界首家虚拟现实动物园，在广州亮相。所以说今天的公园的确呢跟大家所理解的公园是完全不同的。虚拟现实技术于2018年1月1日在广州动物园首次亮相，游客不仅可以观察到珍稀的动物，还可以与虚拟现实技术互动，将你置身于史前的动物世界里面，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物种都将随时准备听从你的召唤。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部分。首先我们看一看世界首家虚拟现实动物园在广州亮相，我们用的一个词看看是虚拟同时还是现实两个词。这个词的缩写啊，大家可能见过，叫 VR。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高科技的展会，那么有一些展厅会给大家戴一个头盔，大家戴上头盔之后呢，可以模拟开车、开飞机、开船等等。那么这种技术呢，就是属于叫做 VR， 叫做虚拟现实。因为呢，它的确呢是一个虚拟出来的这个声音、图像，但是它的感受跟真实是一样的，因此呢合到一起叫虚拟现实，英文呢是 VR， 打开之后是 Virtual Reality，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非常重要的两个词 Virtual Reality， 把这个 Virtual 给大家拼一下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后面这个 R 是 Reality Reality R-E-A-L-I-T-Y R-E-A-L-I-T-Y 合到一起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那么后面可以加相应的名词。那么今天是 Zoo 是动物园，所以说虚拟现实动物园。 To debut这个词 debut 表示说首次亮相在广州。 A VR facility made a debut at the Guangzhou Zoo starting January 1st, 2018.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呢是 made a debut 表示说首次亮相，这是一个词组，大家记住了。它的正常时态呢是 make a debut 然后呢在什么什么地方，后面跟的是时间。那么在这儿呢 visitor will not only be able to view rare animals， 游客不仅仅可以看到一些稀有的动物，这里面这个稀有动物用的是 rare rare animals， 能够看，它没有用 see 这个词，而用这个 view rare animals 啊，看一些稀有的动物，同时还可以与之互动。这里面词互动 interact interact interact， 我们知道 act act 呢表示说一个人的动作，但前面加一个 inter interact 表示说与什么什么互动。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 teacher encourage student to interact with him， 表示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鼓励学生能够 尽量的和它互动，这里面单词非常好。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呢，也希望呢和一些动物能够进行有效的互动，所以呢我们说 visitor expect to interact with animals in the zoo。 那么这里面这个互动啊，它的 interaction 它的基础呢是 with the help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表示的是一个虚拟现实的这么一个技术哈，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同时我们的一种感受啊是什么，你将置身于史前动物的世界里面， surrounded by prehistorical animals 啊，非常神奇的一个环境了。置身于，这个置身这个词呢用了 surround， S-U-R-R-O-U-N-D， surround 表示包围， surrounded 表示被包围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后面有一个词叫 prehistorical animals，我们知道 historical 表示的是历史的，前面加一个 pre， P-R-E 表示史前的一个 animals。 那么 species from any corner of the world will be ready to heed your call， 来自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的物种，这个物种 species 把这个单词拼一下 S-P-E-C-I-E-S species，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度 from any corner of the world will be ready to heed your call， 后面有一个比较难的词组叫 heed your call， H-E-E-D 表示说倾听，能够聆听你的召唤啊，这是个词组，大家记一下 heed someone's call， heed someone's call 表示说能够倾听聆听某一个人的声音。同时我们再看一些具体的场景哈，你将看到一只亚洲象在你的手掌上行走，一只恐龙从一堆沙子里面复苏。亚洲象比较好翻译叫 Asian elephant， 在你的手掌上行走叫 walk on your palm， walk on your palm， 这个是 P-A-L-M palm 表示说一个人的手掌啊。那么看到一个亚洲象在你的手掌上行走。同时更加神奇的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dinosaur 这个词呢，我们在参观一些博物馆的时候会看到哈，一个大大的一个动物哈，完完全全是一个骨架了哈。那么这种大的恐龙 dinosaur revive from a pile of sand，一只恐龙从一堆沙子里面复苏了出来。这里面这个复苏呢，它用的是 revive， R-E-V-I-V-E， revive from pile， 这个是 P-I-L-E， 表示一堆的意思，一堆沙子， a pile of sand。 那么因此呢，这个动物园成为了广东省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成为了广东省的名片哈。看看 This VR zoo is set to become a calling cardfor South China Guangdong Province， 这里面一个关键词叫 calling card， 表示说名片哈，表示说能够吸引人过来看或来参观你的一个东西叫 calling card。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它针对的人群，除了说在广东省针对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之外呢，再看看它针对的人群还有哪些呢。据广州动物园负责科普教育的工作人员说，他将向全球各地的动物爱好者开放，所以呢他的人群不仅仅局限于广东省，局限于我们中国，他面对的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学生。 It will open online to animal fans from across the globe， 那么在线上呢对大家开放。后面有一个 across the globe，他没有用世界这个词，而用的是 globe， 表示说全球 G-L-O-B-E globe。According to a staff member in charge of science education at Guangdong Zoo， 哈，那么说一位负责科普教育的员工，他提到，好，同时呢，他又说到，我们正在展望未来，未来呢，我们将把虚拟现实技术与动物研究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有效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用一个词 forward， 同时前面加一个 feeling our way forward， 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路在前方哈，我们叫展望未来。所以合到一起是呢， we are feeling our way forward， he said。 In future， 在未来， they would combine， 这里面提到把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相结合起来， combine， C-O-M B-I-N-E combine VR technology 虚拟现实技术 with animal research 动物的研究 and wild animal protections wild animal protections 以及呢动物的保护有效的 结合起来。好，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虚拟现实的这么一个动物园，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同时呢了解到最新的这么一个动物园的一个状况，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参观一下。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给我们第一个表演的呢是翠微小学的李东轩同学，他介绍的项目是冰球。 大家好，我叫李东轩，来自翠微小学二年级，今年七岁。 The Winter Olympics will be held in 2022 in Beijing, and in Winter Olympics eventsMy favorite one is ice hockey. Originated in Canada, ice hockey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winter. In the match, each game has six players, which can choose three vanguards, two bars, and a goalkeeper. Athletes who hit the ice ball into the other store can get 1 point. The team which gets more points is the winner. If you want to win the match, you have to win two games.These are the rules of the ice hockey. The reason why I like ice hockey the most is that it's a game that everyone has to try his best and conquer the difficulties and unite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goal. It requires not only the courage, but the strong belief. It makes me a better boy. I'm really glad that the Winter Olympics will come to our city.I hope that I could watch the games in person, and I wish the Chinese ice hockey team a good luck and success in the games. Thank you. 刚才呢，李东轩同学的冰球项目介绍完了，下一个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童洛君同学，他带来的中文朗诵的题目是蜗牛丁朵朵的新年礼物。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一班的童乐君。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蜗牛丁朵朵的新年礼物。天气一天天的冷了，蜗牛丁朵朵看看日历，哦，新年快到了，该给朋友们准备些礼物了，我得悄悄的准备，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丁朵朵美美的想，丁朵朵开始忙碌了。每天他都要跑好多路去寻找合适做礼物的东西。这一天丁朵朵走错道了，竟然走到一个大水塘边，即使水里有适合做礼物的东西我也拿不到。丁朵朵想着准备回家，这时大水塘里传来一阵长长的叹息声，丁朵朵回头一看，什么时候水里有了一个大块头？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丁朵朵好奇地问。其实他心里已经在想，如果把这家伙送给大象做新年礼物，一定很合适。我叫河马，我东走走，西走走，就走到这里来了。河马说。那你来这里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在城里的动物园。动物园？动物园是干什么的？丁朵朵好奇地问。他听都没听说过动物园。动物园里有许多动物。河马还没说完，丁朵朵就想着说，我知道了，动物园就是森林，我们森林里也有许多动物。不对，河马说，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有工作的。那你在动物园里做什么工作？丁朵朵问。他已经隐隐地觉得这东西送给大象不太合适，人家可是有工作的。河马想了好久说，我在动物园当河马，每天工作8小时，节假日还得加班，没意思。河马说着叹了口气，沉到水底不见了。丁朵朵想，这河马真不好，怎么能丢下工作不做呢？我得说说他。于是丁朵朵就在大水塘边住下了，耐心地等河马再次浮出水面。 第二天，河马从水里探出头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昨天那个小东西还在。 你怎么还不回家？河马问丁多多。 你怎么还不回家？丁多多反问道。 唉，每天就是做河马，一点意思都没有。 河马说。丁多多笑了。你可以做大象，但你没有长鼻子。你可以做长颈鹿，但你没有长脖子。你可以做老牛，但你没有两只脚。你可以做小兔子，但你没有红眼睛。你也可以做我们蜗牛，但你背上没有壳，所以你只能做河马。河马又伤心的要钻进水里去，丁多多阻止他。别，我们这儿每到春天都要举行化妆舞会，把你打扮成想象中的自己，可好玩了。现在你先回到动物园去做河马，等到你退休了，欢迎你来森林里定居。河马被丁多多的话打动了，他准备回到动物园去。临走时，他要走了丁多多的通信地址，他要和丁多多保持联系。送走了河马，丁多多又开始忙碌他的新年礼物了。终于，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新年到了。大家聚在大象的家里，互送礼物，互相祝贺新年好。这时，小鸟从门外进来，递给丁多多一封信，是城里动物园寄来的。小兔子替丁多多念信：丁多多，你好，河马已经平安地回到了家。他告诉我，是你把它圈回来的，真要谢谢你。你也许不知道，河马已经当妈妈了。就在昨天，它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小河马。我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你是女孩，你就做小河马的妈妈；如果你是男孩，你就做小河马的爸爸。你愿意吗？欢迎你随时到动物园来看河马。动物园管理员。天哪，我有一个河马儿子！丁多多惊叫起来。大象笑着说：丁多多，这是你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大家也都笑了，开心的笑声在新年的第一个早晨飘扬在落满了雪的森林里。 谢谢李东轩和洪洛军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下一个环节，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Share and Take Turns。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相处方面的小经验和小技巧。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hare and Take Turn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学会分享，学会按次序轮流玩游戏。It's fun to play and imagine. 那发挥想象力玩游戏特别有趣。Sometimes when I play, I want what other people have or they want what I have. 那当我玩游戏的时候，我也想要其他人玩的那个玩具，那或者其他人也想要我玩的玩具，哎，那可怎么办呢？ I know a way we can get along. We can share. One way to share is to divide things. 那我知道我们能够和谐相处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能够学会分享，你可以玩我的，我也可以玩你的玩具啦。那么其中一个分享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玩的玩具分开几份，大家可以一起来玩。 Another way to share is to use things together. Playing together can be more fun than playing alone. 那么另外一个可以学会分享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游戏。 一起来玩呢要比自己一个人玩有趣的多。Trading is also a way to share. My friends can use what I have, well, I use what my friend has. 那么我们可以交换礼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分享的方式。Taking turns is a way of sharing too. When we can't use something at the same time,I can wait for my turn. 按次序轮流来玩也是一种要学会分享的方式哦。I can also share things I know. 我还可以分享我所知道的知识或者事情。And I can share special things about me, like things I make and do. When I help someone, I share my time.那我还可以去分享一些关于我自己比较特殊特别的事情呢，比如说我可以分享一些我画的画呀，或者我做的事情，当我会去帮助到其他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正在分享我的时间呢。 I might offer to share or another person might offer to share。那我也可以提供去分享的物品，比如说我们要去演话剧了，那我就可以带来自己穿的衣服或者爸爸妈妈穿的衣服给大家一起来表演节目时候使用。那其他人呢也会去分享他们有的这些物品，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来表演了。Sometimes I ask a friend to share.I'm glad when someone shares with me. 那有的时候呢，我会要求一个朋友来分享，比如说我想坐在他旁边，我想问他行不行。那当朋友说没问题，他愿意跟我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会变得非常的开心。If the person says no, I can do something else. 如果朋友说不行，他现在还没准备好分享呢，那也无所谓啊。我可以做一点其他的事情。 It's not always easy to share. I might have something less special to me. I might not want to share it, or I may not feel ready to share. 那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分享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说，我有一些玩具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很特别。那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分享他们，或者我一点也不想去分享，这可怎么办呀？哎呀 That's okay. I can choose not to share, or offer to share later, or share something else. 那也没关系，大家请千万不要自责哦。那你可以选择不去分享，那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过一会儿再分享，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让其他小朋友拿点别的玩具，你可以分享点其他玩具，也是不错的选择呀。大家可有自己玩的东西就可以了。 Sometimes I decide to share even though it's hard for me. When I share or take turns, I'm being generous. Wow,这个小女孩做得真不错，她把自己的尤克里里分享给了这个小男孩。她说有的时候啊，我决定尽管这个决定对我来说非常难，我还是决定把我的玩具分享给其他人。那当我学会了分享，或者我们按照次序来玩游戏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变得越来越慷慨大方了。真不错。I'm learning to make good choices. I'm learning to think about others. 那我现在正在学着如何去做选择，做出好的选择。那我也现在正在学着去考虑其他人。No matter where I am or who I'm with, there are special ways that I can share.那么无论我在哪儿，或者我和谁在一起，那我知道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方法能够让我们一起学会分享的，对吗？那比如说天下雨了，小女孩伸开了雨伞，要与另一个小男孩一起来分享雨伞，学会分享了，真不错。 I love this story. How about you?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那你呢？今天